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9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9点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 Karen 莫文蔚的这首《爱自己》。 悄悄看着这个香水精球的浴缸，花了四个足去想想今天的希望，在这个时候化一个随心所欲的妆，觉得最需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眼光。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哎哎，都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要看看你一眼。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为自己多一点练习。Love yourself everyday， 给自己美丽，不要随便叹息 ，baby。越是脆弱，越要好好爱自己。慢慢坐在这张依然温暖的床上。去研究昨天的创伤，在这个时候摸一身脱胎换骨的香，觉得最需要的属于自己的天堂。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哎哎，多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一样灿烂的一天。 前第一道曙光，照进梦开始的地方，让我们装着憧憬的胸膛，因为爱沐浴着阳光，空气中花草的芬芳，窗外是绿色的海洋，让我们张开坚强的翅膀，从这里向明天起航，因为爱飞翔，伟大地开创，为自己歌唱，爱让梦想尽情绽放，因为爱你我梦想，因为爱你我信仰，因为爱让心里未来充满希望，向天空宽广，向日出辉煌，爱让激情无限闪亮，因为爱给我力量，因为爱给我向往，因为爱会激起全世界最温暖的中花草的芬芳，窗外是绿色的海洋，让我们张开坚强的翅膀，从这里向明天起航，因为爱飞翔，伟大地为自己歌唱，爱让梦想尽情绽放，因为爱给我梦想，因为爱给我信仰，因为爱让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天空宽广，向日出爱让激情无限闪亮，因为爱给我力量，因为爱给我向往，因为爱会聚集全世界最温暖的光，因为爱让幸福在心上暖暖的生长。到海角天涯之巅，究竟为了谁，为谁在留恋，你往哪里飞，飞过千山万水之巅，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

听吵闹的时声，多能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个信物吧，把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清风深深的幸福感，已经藏不住的紧张。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上葬，心被失了个魔法一样。 评委的幸福感，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要有所成就，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幸福，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平平淡淡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也是一种平淡的幸福。接下来要听到阿杜的这首《离别》。 深情吻出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凄醉，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我陪你走一夜，直到你心不再滴血，等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希望后早已经

起逆着风扑着浪，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假如不是你读太沮丧太绝望，现在怎么懂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我们不再彷徨惊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而是决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有少年会更有感觉，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三那秒前，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永远的永远都缠绵。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渡着浪，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现在在那等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我们不再彷徨惊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而是不懂谁一不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哦哦哦，你能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那一年，像童年多愁少年会更有感觉，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三那秒前，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永远的永远都缠绵。 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

廊坊0316715530 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有很多话想留在夏天说。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跨过原野，铺在山与海之间。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听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里梦想是雪中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爱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心底声，夜莺缭绕高唱着田园牧歌的青春，我们前四季狂奔。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辩论，你在我，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苦暗，是情人慌张时流的一股恨，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问。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辩论，你在我，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吃的是爱，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末尾作品陈威全的原来爱简单。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喽，拜拜。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心里